啡酒，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，围着寂寞在绕圈圈，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，没留在灰暗的世界，尝尽孤独一万遍。从你离开那天开始就连着雨，为孤独是会上瘾的，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前越觉越深，孤独是会蔓延的，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，却还负荷。 其实山埋着火，盛开着，你想怎样活着？遗憾是心愿它剥落的壳，说要永远在一起，谁离开呢？无法紧握每个梦就会活着，青春如歌，酸甜苦涩，是我们一起努力写下的歌。泪水交织的快乐，想念如何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回忆如歌，沸腾清澈， 的确是唯一。

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 忘记就忘记，就不要再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，剩下的所有不同，不想一个人做梦，夕阳在坠落，慢慢远离这天空，就像你和我 起来，继续今天的工作吧。

怎么想表盘出在我心里头，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，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，